佛言妙觉明言，本言明妙，既称为妄分，云何有因？若有所因，云何明妄？啊，呢一科咧就以法嚟合前边嘅譬喻，啊，前边嘅譬喻咧就系话呢一个演欲达多，吓，发言系发狂，但系呢个狂咧系有冇原因咧？咁话系事实上咧，既不因慢而亦不因误，只系乜嘢？只系心里边狂啫。哦，咁呢一科咧就系话佛话呢个妙觉明言，因为真心直而上照，叫做妙觉，能够照而上直咧，叫做明言。众生的真心本来就是妙，本来就是觉，本来就是明，本来就是言，所以叫做本言明妙。本言就是大的意思，本明呢就是法的意思，本妙呢就是顶的意思，所以本言明妙呢就是这部经所说的大佛顶的意思。众生本来具足这个体上让三大的本言明妙的真心，本来呢这个三是一层不染一法不立的，实在是无法可得的，不应该讲这个真心就是妄的原因。哦，既称为妄，既称为妄，云何有因呢？既然说这个是妄，妄就不应该有因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妄本来就是无因的，是虚妄不实的。既然是虚妄不实，就没有自体，既然没有自体，怎会有个因呢？反过来说，如果有所因呢，就是有能因，既然有能因，有所因呢，就成变成有实法了，啊，即是等于这个东西我是能做，它是被我所做的，那有一件实的物质可见的。但是因为这个没有能没有所的妄心是无形无相的，所以呢就没有因。哦，自知妄想，辗转相因，从迷即迷，以力尘劫，虽发法明，又不能粉。这段经文呢是说众生自从最初是一念不觉妄动的无明业相，所以就产生种种的妄想的心，就是有能见有所见，又因为呢不明白这个能见和所见，都是妄妄不增的，因此就起心分别，这个叫做自相。分别不二呢叫做相作相，坚执着的前景，取啦舍啦，这个就是执取相。跟住呢，我对呢件物件系中意呢唔中意呢，呢个叫做咩名呢？呢个或者我俾个名称佢呢，咁呢个呢系叫做戒名自相，即系执我哋身心世界以为系实我实法，内嘅身同埋心呢系有一个我，外嘅国土或者放射或者我哋嘅社区，以为是真实存在的，所以呢这个是种种名称安立，建立种种名称叫做戒名自相。又此呢，我喜欢某个人，我喜欢某样东西，有一个名字，有一个贪，有一个取，所以起这个贪嗔痴。哦，有贪嗔痴呢就会作杀盗淫了，贪就淫咯，嗔就杀咯，咁啊，贪呢亦会盗啊，哦，咁所以呢就会作业啦，就起业上， 又依呢个叶咧而感呢个果咧，系就得到叶系苦相，所以咧系叫做无名不觉生心世，境界为现想落粗。嗱，大家听咗好多好多次呢个落粗嘅名噶啦，背都背得熟啦，系咪？咁嗱，下边咧就解六结咧，就系解呢啲呢个落粗嘅相啦。呢个落粗就系即系结嚟嘅，系呢部经所讲嘅六结吓。咁啊，呢、这个无名不觉生心世，境界为现想落粗咧，系从微而至显至吓，从细而到粗显哦。所以话自知妄想，剪剪相因，剪剪相因两句是话意思咧，就系话由呢个无名业相系为呢一个见相而犯嘅因。见相而犯，又为呢个智相嘅因；智相咧，又为呢个相作相执取相计名现成嘅因，剪剪相因。哦，咁由此咧，知道世间一切一切咧，都系由一念不觉啊，系属于根本无明，属于根本无明啊。由呢个根本无明嘅烦恼惑而作种种善恶业。由呢个业而感到呢个果、啊、所以叫做根本、啊、能产生呢个枝末嘅、啊、能够由呢个烦恼根本无明烦恼咧而产生呢个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呢啲烦恼咧，系、哎、叫做枝末无明。咁样咧，由因啊感果啊。果作果受果的时候呢，再做因、啊、再做这个业因，由这个业因呢是再感这个业果，那业因果循环不已、啊、这个叫做从迷即迷，以力成劫。虽然是法曾经苦口破心、啊、为你富流罗好详细这样发明种种讲明世界业众生业果三种的相助，都是由于迷憎而起妄而起的。哦，妄呢是因啊，妄所起的果呢亦都是属于妄果，因同迷果都是虚妄的，根本没有实体的。那些因因果果生生灭灭法的相啊，是虚妄的。但是它性是不是虚妄呢？不是，它性是空寂，空寂就是真空，真空就是真实，不灭啊嘛，不灭就是真实。但是可惜你苦流罗啊，到而家咧仍旧执迷不悟，咁啊唔能够回光返照啊，明白呢个妄本来就空嘅，反而问我乜嘢叫做？是妄的所因，是因什么有妄、啊、那如果你富流罗、啊、听佛所讲这些种种开示三因、这个三种相作的原因呢，你明白了之后能够反照自心、啊、这样你就知道迷本来是没有因的，只是虚妄的，不是实有的。但是就是因为你迷惑无知，自己妄想执着，所以有啫。其实妄本无因，点解？因为妄唔系因迷而有，而唔系因觉悟而有，系等于乜嘢啊？等于空中嘅花系幻有，等于水中嘅鱼系似有，唔系真有。哦，所以话咧，系。色本无迷，似有迷觉、哦、根本就没有一个迷，不过好似有啫，觉得有啫、哦、若果能够识得这个迷本来就无因的话，那就明白这个妄的体是本来空的、哦、那妄就根本无所依，就等于空中的花，空中的花 尚且未曾生过，点会有灭呢？咁或者话吓，既然罔本无因啊，灭无可灭，点解下边我呢部经啊法咧又教二十五圣讲呢二十五圆通？之后呢又选择这个圆通本根，又教阿难怎样去修圆通，灭这个妄而归真呢？为什么呢？这个答案是说，法是方便，是法的方便，所以呢教阿难呢是选择圆通根去修，其实是修无可修，证无可证。这些很微妙的法，即是说你不执着，你做任何事你不执着，就等于零，等于不做，只是因为众生一向迷执着，认为有个实我，有个实法，因此法呢就假设方便，令到我们众生于无修中而修。若果我们不迷执呢，明白这个妄本来就是空的，又何必去修呢？所以旧圣时人话呢，古德话呢，欲除妄想从真病，除向真而亦是邪。所以呢我们呢要知道这个呢是现动法，是最上乘的法，根本无修无证的，认为有修有证，有个妄想可以消除，或者有个争议俾我，争议自性俾我哋去证得，咁呢啲咧都系执着，凡系执着都系属于邪，所以就话趋向争议嘅事情。呢部经话啊，欲复复争啊，而非争的争议自性啦。咁呢一句说话点讲咧？佢话：如果你想有个起心动念，我要去靠法道，我要去恢复我哋呢个真性，呢、这个就系妄念。呢、这个妄念咧，已经离开真真实实嘅真性，真真实实嘅真性冇能修冇所修，冇呢个妄念存在嘅。你一念生想修行咧，呢、这个就系已经离开呢个真而自性啦。咁反过嚟讲，如果你肯粉照自心，妄念不生呢，当体就是真。所以法话邓离妄念即如意法。而家你哋能不能够取消心中的妄念呢？咁能不能够啊？冇可能嘅。这个妄念取消了，那个妄念又来了。咁呢个就是众生的境界。如果你真的可以取消呢，你就是法，马上就是法。法不是在西方的。你马上就成法。嗱，呢度呢度仲妙啊！得菩提者，而悟是人，涉妄中时，心众精明啊，若何因缘取妄中物？呢、这个系讲明知法菩萨系虽然已经觉悟咗，系证得呢个无上菩提嘅结果。但是亦不过好似人响梦中发梦咁发醒咗，醒咗之后咧，说法讲俾我哋听咧，就等于讲梦中嘅事。嗱，我琴晚去过边度去边度，我琴晚请边个食过饭，我琴晚睇过乜嘢戏，喺度讲。咁你话叫佢拎琴晚食过饭嗰碗饭拎出嚟俾你，拎唔拎得出咧？拎唔到，假嘅嘛，根本梦中嘅冇实物可得。咁即係等於乜嘢？等於我哋現在啦，現在做眾生啊，有你有我啊，有生殺，又要搭車先嚟呢度聽經，聽完經又要去離開度，要翻去，咁啊，好似真真正正喺度跑，咪實際都係忘遊哦，喺度發忘遊緊，遊行緊嚇。咁啊，咁你話如果你想話啊，你琴晚發忘去咗譬如話我去。打开保险箱，攞个好大嘅钻石戒指出嚟哦，咁好开心哦，咁你而家你嚟我睇啊，拎唔拎得出？拎咗去边啊？冇，妄想执着而已，根本冇个钻石俾你睇到，系咪啊？你风起一场，一场风起一场空， 再讲我昨晚发梦，哎，跌落水浸死啊，咁啊，不但你醒咗啊，你嘅心冇湿到啊，就响发梦嘅时候，你个心有冇水啊？有冇湿到啊？因为唔系事实嘛，系假噶嘛，啊，咁即系话我哋所谓古人都有话人生易梦，不过咧佢讲埋下嗰句啊，为风几何咁，咁呢个就唔系啦，啊，如果佢净系明白人生易梦咧，呢，这个就系大梦已过啦。佢話為風幾何，呢個係李替白飲酒講嘅，啊，人生如夢，為風幾何，即係話要及時行樂咁解。呢，这個就係大夢啦，發緊夢啦。哦，咁而家咧法咧就話得菩提者，證咗法果菩提嘅人啊，等於乜嘢？等於已經發夢發醒咗咁解啫。如果你叫佢攞出夢中裏邊嘅嘢拎出嚟俾你睇，係冇可能嘅。咁即係話法。成咗法有乜嘢？冇嘢，无所得，圆满菩提归无所得，哦。如果有样嘢得到嘅话咧，拎住俾你睇咧，呢样嘢就会有成智慧空，有成智慧空就即系最后都系消灭，都系无所得咯，系嘛？无所得，然后增得。如果有所得就唔系增得。哦，咁咧梦里边咧系真真正正咧。是有见到有物有很多景象的，啊，法呢是法梦梦醒了，啊，他又告诉你，啊，我做众生的时候即是等于是他的本事，我曾经修过什么行，曾经在哪里行过菩萨道，啊，那我又已经呢又怎样，得到这个本个真心的你，啊，我已经明白了人生的真相了，啊，这些是讲的讲俾你听啫，吓你个心里边虽然系好明白，能够知道梦里边曾经见过乜嘢，曾经去过乜嘢，等于我昨晚发梦已经翻到美国啦，咁但系事实我仲喺呢度，系咪发梦啫？唔系真噶，咁所以咧根本冇可能取得梦中嘅物咧，话俾人哋听梦境本嚟就空嘛，哦，所以就冇咯。法呢，这个譬喻是什么呢？譬喻法呢是已经五字正尽，哦，五字烦恼已经破了，啊，所以无明的梦又醒了，啊，等于呢，啊，未悟过人，等于即是瞓醒觉的人，众生呢所以，啊，见到人我是非，见到有性有烦有苦有乐，这些通通是等于梦中的景物。法咧系心自圆满，梦得具足，系就系心精明。法为众生示法，系无明妄想啊，讲呢啲诶众生有无明，有所以就有苦恼。讲呢啲嘢咧，就等于发梦发醒嘅人讲梦中嘅话，梦中嘅事。哦，虽然系讲啊，但系冇办法取得梦中嘅事物。譬如話，我琴晚發夢嚇，見到好耐好耐以前有個學生咁啊，我而家可唔可以拉呢個學生出嚟俾你睇啊？冇可能，係咪啊？即係等於你啊，你哋都可以有發夢噶，發夢琴晚打牌食炸糊喎，咁你而家係咪真係食炸糊啊？冇可能嘅，發夢咁發哦。咁既然係發夢，咁發冇事實。就是冇因啦，一切妄想是冇因由的啦，系嘛？咁啊，放佛无因，佢讲胜咗法啊，啊觉悟咗啊，咁啊，再等于法梦醒咗，再讲翻梦中嘅事，根本就冇事实噶，啊咁啊，何况系冇因咧？即系显示妄嘅因本嚟空嘅，本无所有系命呢个妄果亦冇嘅，梦中嘅事。因妄而有，尚且冇因缘啊，而取得梦中嘅物，何况迷本无因，系本无所有咧？咁等于乜嘢啊？等于性中嘅演欲达多啊，岂有因缘自报头走啊？既然唔能够话呢个演欲达多啊， 是因个头而发狂去走，因个镜而发狂去走，亦唔能够讲佢系因佢个头而发狂去走，啊，唔系因镜，啊，就等于咧系无所因，吓，唔系因呢个头咧系发狂咧，就系话若果因呢个镜或者因呢个头而发狂咧，嗱，世间上每个人都有照镜嘅机会啊。每個人都有頭啊，點解唔係個個都狂走呢？如果因鏡因頭狂走嘅，每個人都有頭，每個人都有鏡，點解其他啲人唔狂，你狂呢？咁啊，其實咧，當然若特多啱啱喺度走緊，我唔見咗頭啊，我唔見頭嗰陣時啊，就喺呢一個時候啊，佢個頭都冇失到啊，佢頭都係帶住個頭去走噶。是不是即等于我们众生虽然迈了个法性，迈了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走来走去，但是我们法性没失到，都跟着他走的，等于他的头还在他的头那里跟着他走的。那突然间呢，如果突然间忽然间狂心顿歇呢，哦，知道哦，个头原来还在这里，不是重新得到的，原本在这里的。纵使根啊，呢、这个狂性未歇嘅时候啊，就响度啱啱响度走嘅时候啊，呢、这个头亦都冇失到啊。咁你哋明白呢个系咩意思啦？即系等于我哋咧系迷增起妄，在呢个妄想嘅境界里边咧，我哋嘅头咧，我哋嘅心咧，仍旧系跟住我哋噶。狂緊嘅時候，個心又冇離開你。等到你唔發狂，唔發狂嘅時候點啊？覺悟啦，覺悟嘅時候成佛啦，成佛嘅時候咧，個心那個真心又唔係響外邊得嚟嘅，根本就響度，那個真心唔喐嘅。哦，咁咧呢一個咧，放佛无因，本无所有，而彼城中演欲达多，岂有因缘自报头走，忽然狂歇，头非外得，纵未狂歇，亦何为失？富流罗妄性二事，因何为在？这个呢就是佛答富流罗的问题，一切众生因何有妄？哦，法咧就顯示呢個妄咧根本係空嘅，係根本冇呢個因可得啊！既不但妄冇呢個因可得，就算妄果啊，亦無可得。哦，等於乜嘢咧？等於發妄嘅時候，根本冇可能有一種因或者有一種緣，令到你攞得妄中嘅事物出嚟。哦，何況係？迷本嚟无因，本嚟无所有咧，咁等于啊呢、这个乜嘢咧？等于众生在迷嘅时候，法性亦未曾失，知法觉悟咗，证得咗呢个真义自性咧，法性又咪从外而得啊？迷之不失，悟之不得，所以咧就叫做。真而自性，而而不动。古人有话：迷是突破方生岭啊，悟来方知在目前。哦，话迷嘅时候咧，到处跑，到处去揾，唔知佢响边啊。但系一觉悟咧，哦，原来就响我哋嘅心中。呢一種講法係譬如乜嘢？譬如一個人能夠回光返照嘅時候咧，妄想咧頓然就空，哦，法性咧即刻就顯現。呢個法性顯現嘅法性唔係響外邊得嚟嘅，由此可以知道妄根本冇實體，佢嘅體就係乜嘢？就係真如自性。所以法是结答富流罗话妄性而是因何为在，即是话无明妄想的体性啊，本来就是这样，就是怎样啊？本来呢是虚妄，求其实性不可得的， 既然靠祂殺性都不可得，哪裡有恩呢？殺性無可得，當然無恩可得。這一段經文呢，海仁老法師呢就有一段呢解釋，解釋得很妙。怎樣妙呢？他說，若果你想知道這個妄想的原因，那你就坐在那裡收這個止觀，回光返照，看看自己的心，看看自己的心在哪裡。那當你看著這個妄想的時候呢，你看著它這個呢就是妄想，你看它的時候，你這個就是覺照，覺照的心就不是妄想，就是妄想心。不過你將個妄想心反過來成為覺照心，即是換句話說，賊又是它，兵又是它，兵去作賊，兵一出現賊就走了，兵一隱沒賊又出現了，賊就是兵，兵就是賊。妄想呢就是真心，真心就是妄想。你 一回光返照，一念真心起，这个妄想就消灭，妄想一显现，真心就不见了，就是等于手反又是手，这样又是手，这样又是手，没有离开这个手的。那他说，假使跟你做贼的时候，你就没有机会做兵了，你做兵的时候呢你就没有机会做贼了。贼又是你，兵又是你，看你哪个时候做。你去偷东西的时候你就是贼，你不偷东西的时候就是兵，你妄想的时候你就是众生，你不妄想的时候就是佛。所以呢，他引句说话，话梵网经话无量见波啊，以求心得解脱，无量妙行以求心得成菩提。即是说，你想成佛吗？你想修种种妙行吗？你就从心去修。你想自己束缚自己，牵制自己在六道轮回里面跑吗？你就去打妄想。所以呢，妄想同埋不打妄想都是一切为心，是由你自己去决定，自己可以令到自己成佛，自己可以令到自己做众生。这样既然是自己可以令自己成佛，又可以令自己做众生，那我们怎么说？但以等不除分别世根业果众生三种相作，三言田故三因不生，则以三中演欲达多狂性自歇，歇即菩提。很容易，你只是不要去分别，不要去分别世间是非好丑，不要去再做这个业果，那你就不轮回做这个众生了。那心言田故就心因不生，那你的心中的演欲达多这个狂性一歇了，歇了就是菩提。当这个时候性净明心本周法界不从人得，这科就是说生亦无得，前一方科讲咧系无本无因，系无妄亦无得，增咧亦无所得，即系等于令这个心经话以无所得故无所得，然后有得哦，无所得咧不但系妄无所得，增都无所得。因为真心是本来具足的嘛，不是在外面来的嘛，所以呢不是觉悟了都不是有容易得到，如果有得就必有失，有得有失就变成生灭法。真心是无得无失呢，所以就没有生灭，没有自他，毕竟是空寂的。因此空嘛，乜嘢都冇嘛，所以迷又系咁样，悟又系咁样，迷之而不失，悟之而不得。咁我哋众生嘅境界咧，系执着啦，有一个我；二乘圣人咧，执着有一个化。因此咧，满次咧，系呢个富流罗啊，问佛所示， 众生从生起妄而有三种相作，哦，因此就执着有三种相作以为实有。唔系实际咧呢，这个，所以咧就提出问题，呢，这个妄系乜嘢原因？一切众生因乜嘢有妄？咩希望咧系发奋啊，去修正修行，断呢个妄，然后正呢个真。实际佢唔知道众生世界同埋业果都系妄嘅，等于空花水月，梦中嘅事，镜中嘅影，似有非真。只要你啊唔好执着，不起分别，无明就灭。无明一灭咧，法性就显现啦，就可见啊呢个无明系虚妄无本嘅，都有依呢个分别。